黄昏时分，传出熟悉的旋律，路人擦肩而过，夜晚蓄势待发，下班了，准备动身驶向家的方向，情动黄昏。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再美味的大餐也敌不过妈妈的味道。泥巴公社装修美人节，爱妈有心意，厨房卫生间半价带回家，装修就上天猫找泥巴公社，热线咨询400-818-6161。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神秘超大森林自驾游览区，惊险刺激龙车体验，炫酷奇幻恐龙山，森林中的野生动物世界，欢乐假期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959资讯快报。 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69周年之际，由人民日报社组织编写、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习近平讲故事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讲故事从习近平总书记数百篇讲话和文章中精选出体现他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109则故事，每则故事在引用原文之外还配有延伸阅读，用以丰富故事细节，还原故事语境，让读者更好地体悟故事背后的改革发展之道、大国外交之道、修身为人之道。习近平讲故事的出版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思想精髓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习近平讲故事内容丰富，形式新颖，好读易懂，是学习领会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通俗读本、生动教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6月12日至14日在河北省张家口、承德、石家庄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总要求，坚持弘扬优良传统与提升理念思路、创新体制机制、深化科技应用相结合，不断提升政法综治工作现代化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克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分别陪同调研。我是赵珊珊，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助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秋天。

OK， 北京时间的17:11，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先偷客栈。各位好，我是貂蝉。先偷客栈呀，又要秉持着一直以来的这个推荐美食啊。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长沙的美食。可能很多人想到长沙就觉得，哎呀，满大街都是这个推着小车的这个长沙臭豆腐。还有一个印象呢，像貂蝉，我的一个印象就是长沙的它的菜品跟川菜我有一点傻傻的分不清楚啊，就觉得长沙的这个湘菜嘛也比较辣，而川菜呢也是比较辣，就是有点分不清楚了。然而今天呢，我做了这个功课嘛，去研究了一下，而且呢给大家找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店铺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说到这个长沙的美食啊，大部分人一定跟我呀一样，开口就是臭豆腐。事实上，臭豆腐只是湘菜当中的这个凤毛麟角了。湘菜之中真的不乏八珍玉石啊。那么错过了这么多，我们是不是得好好去做一下功课？到底湘菜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推荐第一个菜呀，是猪手薄土鸡。大家可能很多家的没有吃过这个。猪手跟这个鸡肉炖在一起能好吃吗？反正我家是没有这么吃过啊，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家有没有吃过哈、啊？而且这个猪手薄土鸡啊，这个鸡肉被均匀的抹上蜂蜜，甜蜜的味道渗透了到了这个鸡肉里面啊，佐上花雕酒和猪手炖在一起，让鸡肉也有了这个胶质感，撕开鸡肉难得的酥香不烂，肉丝根根分明，让鸡肉的味道变得更香更浓。你想啊，这个鸡肉再加上这个猪手，因为猪手还有很多的胶原蛋白嘛，就是炖在一起，哎呦！而且今天小二推的这个公众账号上面呀，有这个动图啊，就是看到这个肉从这个骨头里面拿出来，完全不费力气，感觉这个肉在嘴里面能够入口即化的感觉，完全不用使劲就能拉下这个鸡肉的翅膀，稍稍用力就能卸下鸡腿骨，拎起来便能脱骨，入口之化相当的酥软，香醇浓郁啊！再来一口猪手，口中顿时充满来自胶原蛋白的饱和感，粘稠的胶质在舌尖搅动，给咀嚼带来快感，让肉香停在味蕾上，直击心扉呀、啊！哎呦，这质感和味道简直是绝了！看到这个动图啊，当这个吃的这个是猪手啊，这个猪皮在拽下来那一刻，哎呦，饿了，香酥软，简直分分秒杀你的味觉。 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 那么这一时间，如果你有好的川菜想推荐给大家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先偷客栈上留言给我们。先呢，神仙的天，神仙的先，偷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如果你有好吃的川菜的店的话，也可以推荐给我们。 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轻轻跟着和，牵动我们共同过去记忆，它不会折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心里记着我，让你欢喜也让你有这么一个我。记得吗？

句，多少次狂喜却备受痛楚，多少次幸福却心如刀绞，多少次灿烂却失魂落魄。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的17:25，欢迎回到先偷客栈，我是貂蝉。刚才我看这公众号上面呀、有一位朋友叫梦里梦见梦不见梦见的一位朋友说貂蝉最美丽了，哎呦谢谢你啊。我不知道你是位姑娘还是位小伙子啊，如果你是位姑娘的话，那么也希望你拥有这个绝世容颜的美丽，如果你是位男孩的话呢，希望你有一个帅气的外表。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叫年上了，在问刚才推荐的这个店呢是北京的吗？是的，它在丰台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叫鹿港小镇。那么人均消费呢大概是在70块钱左右，也不贵，在丰台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那么刚才给大家推荐了这个猪手宝土鸡啊，那么推荐第二道菜呢是叫这个长沙口味虾。其实说到这个口味虾，大家都知道是小龙虾了。我前两天在微博上看了一个段子啊，说到，夏天没有小龙虾的夏天都不叫夏天。是啊，就是现在天气很热嘛，很多人都会到半夜或者后半夜选择到鬼街去吃小龙虾，那一吃一大盆啊。 那么给大家推荐这个长沙口味虾呢，据说是这个大厨啊最讨厌做的一道菜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小龙虾非常的难洗，要经过这个手工的清洗。那么这一道长沙口味虾呢，要在去头、抽筋、开背一系列繁琐又麻烦的步骤。经过开背的龙虾呢，经过麻辣鲜香的香汁汤汁的浸泡，味道浸得透透的，整只龙虾从里到外的鲜香啊。整只小龙虾不能使用的部分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整只虾塞进嘴里，用舌头和牙齿把虾肉分离出来，浓郁的汤汁从虾壳中溢出，加上 Q 弹鲜滑的虾肉，一点都不能浪费啊，穿过味蕾留下一丝咸香。不知道听众是不是也喜欢吃这个小龙虾呢哈。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听众跟我们留言互动，来把你喜欢吃的湘菜，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好的湘菜的菜馆都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么互动的方式呢，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先偷客栈上留言给我就可以了。 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 这一首歌是来自张雨生的《天天想你》。哇哦，我是天天想吃好吃的呀，天天都想吃小龙虾呀。那么好，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第三道菜啊，是这个双色鱼头。双色鱼头这道菜无论在哪里都是一道镇得住场面的菜啊。不夸张的说，它几乎是现在各大饭局的必点菜之一了。是端上来一大盆啊，真的特别有，可以说有面子，也可以说特别的好看啊。鱼肉的嫩配上剁椒的小米椒，各个部位都是鲜嫩香辣，几口下去的鲜香辣爽便令人胃口大开呀。挑一块鱼肉放入口中，鲜辣的滋味配合着汤汁充满整个口腔，香气在唇齿间扑鼻而来，鱼肉非常的细嫩，几乎入口即化了。再拌上一些好吃的面条，真的是好吃到极致了，是菜又是主食。那么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店呢我再说一遍，它的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店名呢叫做鹿港小镇，人均消费大概是在70块钱左右了，那要看你点什么样的菜了，这个价位真的是不贵。 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 当你 lonely lonely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让沉默为我表白，我是万般的无奈，面对他依然牵挂，是我爱得太凄凉，连微笑都害怕他给我浪漫，让我心酸。 再次相见，十分伤感。他坐在我的面前，往事如烟。很想再提起从前，太难。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了。 北京时间的17:39，欢迎您继续留守在先头客栈上，我是貂蝉。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吃湘菜吗？喜欢吃川菜吗？还是喜欢吃东北菜？还是喜欢吃北京菜？还是喜欢吃马来菜呀、新加坡菜呀、泰国菜呀？如果你喜欢吃什么，也可以发送你的消息到公众账号先头客栈上，也许貂蝉明天说的就是你喜欢吃的菜系，或者就是你喜欢吃的一些比较好的店铺。其实说到这个长沙小吃啊，还有就是这个长沙臭豆腐是不得不说的啊。这家店铺的这个长沙臭豆腐呢，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如果你有关注我们这个先头客栈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就能看到小二推送这个文章上面的这个图片。真的是外焦里嫩啊，而且上面还有这个红色的辣椒。老长沙臭豆腐可谓是美食界的一股泥石流啊，闻起来臭，吃起来香，外焦微脆，内软鲜美啊。炸豆腐可是个技术活啊，臭豆腐里面要炸空，炸空后呢，豆腐就可以浸入汤汁，每咬一口都会有汤汁送出。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灌汤臭豆腐吗？就是你咬一口的时候呢，里面有汤汁，还有这个特别嫩的豆腐，而它的外皮呢是脆的。哇，这吃一口进去真的是，哎呦，太满足了。 臭豆腐汤汁适合不过咸或者过辣，咬下去第一口外焦里嫩，热腾腾的。哎呀，这个店呢是位于丰台区的丰台区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店名呢叫做鹿港小镇，人均在70块钱左右，真的不贵啊。如果有时间的话，貂蝉一定要去尝一尝这个长沙臭豆腐，看着感觉一点都不臭啊，看着很好吃的样子。OK， 这时间如果你有喜欢吃的香菜或者吃香菜比较好的店铺的话呢，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公众账号上鲜偷客栈上来分享给我们的大家，来推荐再推荐一道可以说是下饭菜了，叫这个小炒黄牛肉。小炒黄牛肉是一道有点辣的菜啊，牛肉鲜嫩，配炒的青菜呢脆口，口感层次丰富。哎呦，我觉得要是给我上一道这个菜的话，我能吃进去好几碗米饭啊，看着特别有食欲，而且有点辣有点咸，再加上这个牛肉的这个鲜味儿啊，真的是大饱口福了。 还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闪耀过天边的刹那。 一位叫做唯一的朋友，他说是这个吗？是哪个呀？这个店呢是位于丰台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店名呢叫做鹿港小镇，人均消费大概在70块钱左右。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尝一尝。 是轻声地说，泪也有我。 一位叫小乖羊的朋友，他说小炒黄牛肉是我的菜，我爱吃米饭，爱吃牛肉，看上去这个菜不错，有机会全家去品尝一下。这个店呀，不仅有这个剁椒鱼头啊，这个炸臭豆腐，还有小炒黄牛肉，还有很多特别好吃的，像这个铁板烤虾，还有这个香烤猪手、芥末海螺片等等等等啊，看着特别的有食欲啊。有机会的话，听众朋友们都去尝一尝吧。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却沉默。 我们叫唯一的这个朋友，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我刚关注，是不是在这里面互动啊？是的，我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谢谢你跟我互动。 你总是在我身后带着笑容，你总是细心温柔呵护守候这样的我，为了什么不再看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你为什么不说话？

得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你要试着了解，试着体会，用心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其实完美的表演。听说北京下了雪，立刻回也觉得它很美。 北京雪下在那， 来自陈慧琳的北极雪。这里是闲头客栈，我是貂蝉。有一位听众叫月月，还是叫月落啊，他说是鹿港小镇，没错，就是鹿港小镇。那么这个店呢，鹿港小镇不仅有好吃的湘菜，还有特别好吃的下午茶。有一道叫樱花水杏旋饼，它不是，它不是饼干，也不是像咱们吃的普通的馅饼，它是像果冻一样的，就是那种很 Q 弹的，又可以说它特别像 QQ 糖那种的质地，看着很好看，而且上面有这个樱花的这个点缀呀、啊，真的是少女心爆棚啊！还有特别好吃的木瓜冻和木瓜牛奶，在小帐篷里喝一个下午茶，不得浮生半日闲呀！而且这个环境呀，也真的是太棒太棒了，有一种去一种特别诗意的地方去吃饭，一点不像是一个川菜馆。那么这家店的店的地址呢，是位于丰台北路16号恒泰广场4层，人均消费呢大概是在70块钱左右，一点不贵。店名呢叫做鹿港小镇，有机会的话呢，无论是貂蝉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可以去尝一尝，一定，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节目的最后呢，大家都知道昨天是6月18号，是这个父亲节。是在周六的晚上啊，我的葛子师傅，也就是汽车人酷车工厂的葛子，给我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我的父亲手上没有，我的父亲没有留下散文诗，他的手上长满了老茧，父亲一直都是尽他的所能来爱我，给我一切。他希望把这首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来送给他的父亲。虽然说今天已经不是父亲节了，无论是不是父亲节，但是都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身体健康，能够每天快快乐乐的，也希望全天下的所有父亲都能够每天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来听到这一首李健演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来送给我葛子师傅的爸爸，也送给全天下所有的爸爸。 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